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咁到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系啦，咁咧就依然有我潘发光啦，同埋嘉宾阿立嘅，系啦，咁啊就头先讲到边话？头先讲到又未讲完啦，咁啊去到嗰个路口啊，嗱你我唔翻转头啊，你哋睇翻第一节啦，总之就系去到嗰个路口，嗰个路口做咩咧？就发生咗一件嘢，就系、是、有度好似白烟定白光咁样，一阵嘢嘣，睇唔到嘢，好快嘅啫。好快嘅啫，佢讲好快嘅啫， 因为闪电啊嘛， 即系嘣一阿婆，即系一涌埋去呢个车头玻璃度，咁你就已经见唔到嘢。到你见到嘢嘅时候咧，即系佢见到嘢嘅时候咧，喺对你即系头先讲话呢个系打横嘅马路啊嘛，好短好唔系大个马路嚟噶，两条线嘅啫，打横嘅， 但系有嗰啲薄嘅。 冇博噶啦，出咗路口啦嘛，啱啱出道见到呢个路口啦嘛，准备出啦嘛，跟住嘣，跟住就去咗边咧？架车咧就去咗对面马路，铲咗上行人路，有个好似嗰啲咁嘅四方形嗰啲类似，佢讲好似嗰啲井嗰啲咁嘅嘢，即系嗰啲政府嗰啲唔知咩四方形，我唔识讲嗰啲。 哦，嗰啲水渠嗰啲， 有可能嗰类似嗰啲嘢，晾咗架车度。即系好似拍戏嗰啲咧，架车咧摇下摇下嗰种啊，个司机位咧， 即系佢铲咗上， 铲埋上去，下低咧呢度咧十米、8米定10几米深嘅坑， 哇，咁惊险！ 咁冇可能啊！即系你明唔明？你如果系一个揸车人咧，你谂下个反应就系、是、你一刹那有嘢而你睇唔到嘢不明嘅时候，最基本。 咪停车 咯，你一定系得鼻力啦嘛，只脚 系啊， 系咪啊？一定系踩鼻力就系停车，佢应该咁做噶，只不过揸得好慢啫嘛。但系佢竟然好快嘅啫，佢话跟住已经再冇咗一阵嘢嘅时候咧，大家已经系同埋啲同事系已经系好危机、好危险咁样摇摇入紧嘅咯，喺对面先、啊。你记住啊 ，T 字路啊嘛， 即系斩完就。见到嘅嘢，即系之后就喺个博。 而家你出呢、這个，佢出呢个路嘛？呢、這个咪 T 字路啊？打横系叫做 T 字两条线噶，出边系。 嗯， 佢过咗对面线，不特止过对面线嘅行人路都仲不特止，晾埋上去下低嗰条系坑嚟噶啦。 哇！喺边度嚟噶？ 咪啱讲完咯，金泉村啊嘛，附近啊嘛，啊出边啊嘛。嗱，咁咧就系呢件呢个事件咧。就同你头先所讲嘅日本嗰个 case 啦，啊，差唔多嘅啫。但系我细佬咧又学神功啦，当然跟住佢就啊，所以就避嗰啲劫啦。咁究竟系后面其实系咩事呢？后来佢即刻揾我啦，咁我就帮佢解决同埋解答呢件事嘅，咁样咯，系啦。梗系有原因啦，无厘头会就有阵咁嘅嘢出嚟，跟住就会喺对面咧，仲要咧拍戏嗰只，佢话要慢慢啊平衡到嗰个力啊，如果唔系惊佢细咗落去啊，成架车啊即系喐噶， 咁佢晾住啦，好难， 即系话冇喐住系啦，慢慢就褪过嚟呢边，擒过嚟先，擒翻后边先，跌都跌呢度嘛，呢度系路嚟噶嘛，呢度系唔系路嚟，冲落去。 拍戏咁 喎，佢拍戏嗰种啊，佢真系形容就系咁样，即系惊险万分啊！所以咧，突然间揸车咧，突然间会有啲咁嘅嘢。所以点讲啊？你有几叻嘅技术，就算机件改到几好都好，我睇你点样避得过？突然间一阵嘢噔咁弹出嚟，咁你点搞？ 咁佢又冇 咁你可以特别叻啫，系啦，特别帮你避叻好听使，但系点解都会喺对面摇摇入嘅咧？唔知喎，真系，系嘛？好奇怪。 好彩有嚿嘢棘住，咪飞咗落去咯。 系啊，晾一晾咁样。 系咯， 或者咁样，其实应该系施工暗有嘅，保有咗嘅，系啦。好啦，咁啊，有啲阿立你又讲下你第二单经历啦，吓。 好啊。有咁我做油漆噶嘛。 吓。 咁有一次咧， 我记得是过年前的， 是 即是上年啦， 嗯嗯， 是不是上年？不是今年年头啊，吓、嗯，咁咧我就去咗一间屋嗰度游游啦，咁就翻游啊，嗰度有人住嘅， 嗯， 全屋都有家私，咁我入到去屋嗰度咧，咁啊就游即系做照做嘢啦，咁但系有个阿伯同我一齐嘅， 嗯， 就住喺嗰度嘅阿伯啦，跟住咧，咁我唔知点解咧，入到嗰间屋咧觉得好阴沉嘅。 即系室内又有， 系啊，即系啦，住家嗰啲屋，即系人哋屋企啦。 即系装修又有， 系装修又有啦。咁咪有人住啊嘛。 嗯嗯。 咁我入到间屋咧，我觉得嗰间屋咧好阴沉。 嗯。 即系会，我会觉得好似点讲咧？入到去个人好似情绪会低落啲嘅。咁我开头都唔怀疑系咪凝住啊咁啊，咁啊做嘢咯。 嗯。 咁跟住咧到。第一日就咁啦，咁就照做啦。到第二日啦，我就做下嘢咧，就发现原来咧，佢系摆咗好多啲佛牌喺度啊。 系摆边咧？即系你发现 佢本身有个神位嘅，个神位咧就系高喺墙身嗰度嘅。咁嗰度咧佢就清走咗，跟住咧就原来嗰啲佛牌咧摆晒喺厨房入边。 嗯。 跟住我就啊，会唔会系咁啱咧咁样？ 哦，即系因为油油嘛出边，所以咪摆埋一边先咯。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究竟系我认住啦，咁我就唔理啊，继续做嘢啦。咁我间屋咧唔知点解好暗啊。咁我喺个大门上，咁我喺大门嗰个位咧上边咧就喺度有啲佢又黐咗啲嘢喺度，咁我就铲啦，搵把铲仔咁喺度铲。 嗯。 跟住咧，我唔咁黑暗，跟住我铲，好似铲到有啲类似符咁嘅嘢。 即系喺油入边。即系有喺底层啦， 类似啦， 铲啲旧油嘅时候， 系我见到有啲字啊，好似啲符咁啊，咁啊，我铲到咯，跟住之后咧，嗰日之后，我系咁呕啊， 系咁呕啊， 系啊， 即系唔知咩事，你会唔会发觉自己食错嘢啊？ 我以为自己感冒啊，嗰排系嗰个叫咩流感啊，流感好劲嗰排，咁我以为自己感冒，咁我咪睇医生咯， 系， 咁我睇完医生啊， 医生话你仲精神过我，你做咩啊嘛？ 唔系，我系咁呕，跟住个开头药你可能感冒菌入肠啫，咁啊俾啲药我食，咁我食完咧都冇嘢，即系都冇好到，咁啊我。几日睇咗四次医生，打埋针咧都仲呕喎。 吓，咁点止啊？咁多时唔打俾我，未学过嗰时。 唔系嗰阵时未学噶，系啊。 我可打嚟噶嘛？ 我冇同你讲。嗰阵时咧，系啊，再打埋止呕针都仲呕啊，唔知点解噶？食啲嘢落去咧，转个头呕翻出嚟噶。即系食啲嘢好似晾一晾咧，呕出嚟啲嘢好怪噶，又唔会酸噶，又唔会有啲咩噶，即系好似食落去嗰个味呕翻出嚟又系咁噶，即系好似晾一晾咁样呕翻出嚟， 唔会酸嘅， 唔酸嘅。 系跟住咧， 跟住咧嗰排咧，我就去你帮你间馆游游嘛，游夜晚。咁我咪咁我咪同师公讲咯，我自己 即装香港， 系我冇同你讲，我同师公 即系嗰时未学嘅佢， 未学嚟 义工帮手游下，有翻身下， 系 咁啊，跟住就点啊？从后我唔喺度或者唔遗意嗰时，就自己装香， 系 心度同师公噏， 咁样我唔知做乜系咁呕， 吓跟住点 咧？师公系咯，帮帮我咁，跟住我就话即系嗌佢俾啲俾我。俾力量我完成嘅，因为我都冇力嘅一个人，其实喺度手软脚软，但系咁日头收完工，夜晚去你度帮手，即系游啊嘛，跟住咁啊，去到你度又唔呕噶， 即系日头呕到咩咁嘅？ 系啊系啊，系咁呕噶，同埋好冻咯， 呕咗几日嘅啦已经， 系啊，个人好冻啊， 系 冻到系咁震啊， 系 咁呕同埋好冻咯， 跟住咧， 跟住去到你度咁。记得有最后一日啦，游到即系喺你度完成嗰日咧，我就装香啦。开始之前，咁啊装完香，咁我话同师公讲话，请保佑我顺利完成啦，咁样百福金记啦，咁就装我香啦。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同你坐低倾偈嘛，同阿欣咁，跟住你咪话旺龙咯，跟住同我哋讲， 问你求咗啲咩咯， 跟住话你问我讲啲咩，我冇话相信你完成咯，跟住咪旺龙，跟住啲香鸡咪断咯，跟住之后咪做嘢咯， 跟住做完之后呢，我临走就喺施工面前再装多次香呢，咁我望住六壬先师个字呢，跟住我 feel 到呢，我头我顶呢度呢，有啲嘢 呢个额头。 係额头呢度，额头呢度啦，有啲嘢可以扯出嚟咁。 哦， 我望住个坛嘛，跟住呢我觉得呢度有啲嘢扯咗出嚟。 咁个人跟住点啊，扯出嚟跟住有啲咩后来点啊， 跟住就唔系冇呕囉。 即系第日返工又成乜都冇咗尖毛尖动啊，呕啊。呕咗几日咗喇，你话。 呕咗十日八日啊。 十日八日嘅难耐。冇讲嘅，冇同我讲嘅。咁、啊、真系辛苦你喎、啊、你仲期帮手又有。 咁諗住搞掂啊。 啊，咁 同埋諗过年啦，唔有唔切就好问啊嘛。 呢仲睇几次医生添啊。 睇咗四次喎、啊。 即是不是以为净流感，原来不是。 是啊。 即是施工那种东西，好像有做施工有东西扯了东西出来之后就没了。 没。 来到这个又有没的。 没的。 嗯、欸、 不是好的。 咁即是哪嘢啫，咁样。是啦。哇，而家你哋听到之后呢，是不是呢，想一想师傅都没捞的，你知道你没不你只是来拜神咁样讲两句咁样仲在做嘅。 咁啱啫，咁啱啫。 唔系 讲唔好意思麻烦你。 系啦，咁样即系话嗱，冇以身试法啊，最好就搵我啊，帮衬我先啊，知唔知啊？咁啊，咁样即系话，系啊，俾你知道咗，有可能俾佢哋知道咗之后，可能诶，听日开始咧， 咁啊多啲嚟装香咯。 馆嘅门口咧排住长龙，个个想接啲嘢出嚟。系啊，哦，咁样。嗱，咁咧都有嘅，有嘅，所以我成日叫啲人咧嚟拜神嗰时咧，诶、哎，你嚟拜神咧，你啲有啲阴气啊，你唔使，其实唔使驱邪嘅，有啲人系唔使驱邪嘅，你不即系多啲嚟，咁佢已经冇事噶啦，因为佢系阴气嚟嘅，佢唔系有嘢鬼喺度嘅，有啲人系佢或者系遗留咗阴气喺度，或者啲唔好嘅气场咁样，咁你清咧，其实咧系好简单嘅。多啲诚心啲拜下神，即系嚟拜下师公，饮下符水咁就冇噶啦，慢慢就冇晒事噶啦。 系啊， 其实咁样啦，系啦。咁其实有啲系唔使驱邪嘅，真系嘅。啊，咁但系如果好急嘅，真系你真系去。如果你话好似阿立咁顶到十日八日，梗系唔使啦，系咪咧？咁如果你真系顶唔到嘅，早啲讲咯，早讲。帮衬啊，早啲。咁啦，就系咁样讲笑啫。好啦。咁除咗呢个啦，讲下仲有啲咩啊？咩经历啊？ 哦，系咁咧， 嗯， 师傅你记唔记得我系施工诞嗰日之后就学法啊嘛？ 系啊，好踢噶，搞到我写符写到我 连续四日噶嘛？ 啊，即系唔系连续四日，连续三日学？ 唔系，即系施工诞之后嗰三日学啊嘛？ 系啊， 咁咧临施工诞前， 嗯， 第二日施工诞即系。临施工诞前嗰日系啦，瞓觉。咁、 嗯、 我瞓 未学啦，即系 未学。 嗯， 就嚟学。 嗯， 吓咁我咧就瞓觉。 嗯， 咁瞓觉咧无啦啦咧就 feel 到俾一集。 点样 feel 到？你可唔可以细致？ 唔系瞓我咁样但系又瞓觉啦。 啊， 跟住之后咧，我 feel 到有啲嘢扎住我，喐唔到啊！ 即系慢慢落， 好大力噶，好似成个咁样扎住噶， 嗯， 喐唔到噶，跟住咧眼又擘唔大噶， 嗯， 咁啊惊噶嘛会， 哈哈， 咁啊喐唔到啦，咁跟住我咪半即系个人醒咗，但系起唔到身嘛，擘唔到， 擘唔到大眼啦， 又想嗌嗌唔出嘛， 系 用力用力唔到嘛， 嗯， 即系成身都喐唔到嘛， 嗯， 跟住之后咪即刻谂施工咯，咪你平时教我嗰啲咯。咪讲 你咪学， 咪即系教我讲六先知在此大显威灵。咁、 哦、 我就识呢啲啊嘛，嗰阵时、 虽然而家周围讲嘅喎，呢啲嘢系啦，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跟住咧， 跟住我咪讲呢句咯， 费事啲人滥用啊！ 唔、哦、好意思，唔好意思。 系啦，因为要经过口传先用到嘅吓。跟住咧， 跟住我咪讲呢句 吓。跟住咧， 跟住之后咧，我就 feel 到我个身咧，成个身啊，有道电咯，有道电流啊。 系 一下一下咁样由条颈个头电到落只脚，几即系咁几下咁样电咯。而呢个感应咧，同平时去拜神有阵时会 feel 到嘅感应系 去边度拜神啊？ 即系去你同我咁解， 即系 get 到呢个能量，呢、這个能量。 我觉得系施工， 咪施工嗰个导电咯。 系啊系啊， 跟住咧， 咁咪我自己 即系你嗌咗。 我教你嗰段嘢、啊啊，你未学嘅， 未学， 学教你嗰段嘢，跟住你就而家有事啦，就 up 呢段嘢睇下，即系、啊就是、希望 OK 啦， 好快、啊， 咁就好快， 好快，我一叫啊，咪一两秒到，一叫完就有到电啦， 吓、啊，跟住咧， 咁到电咪嚟咪电我咯，跟住之后我自己觉得啦。系咁电，咁但系嗰个电咧，我觉得系舒服嘅， 系 即系同灵体嗰种嗰啲 杂嗰种 嗰种嗰种电系 嗰种寒， 系啦唔同嘅。 嗯， 跟住我擘到大眼，嗌得出， 嗯， 跟住喐到， 嗯嗯， 即系我觉得佢系帮我隔开咗佢咯。 系啊，系啊，佢即系 跟住 施工落嚟， 唔系跟住我嗌得到啦，跟住我擘大眼啊嘛， 嗯， 我见到咧，我前面呢度咧。有一嚿咁大到嘅绿色嘅嘢浮喺空中喺我前边， 你咁绿色咁大嚿嘅啫， 系啊，发光嘅， 发即系 绿色光咯， 青青地定咩？深绿， 青绿咯， 咦， 荧光色咁 啊，系啊，好似啲背景呢啲绿咁啊， 系佢哋睇唔到， 佢睇唔到背景嘅，佢头先我直播预告嗰时佢哋睇到嘅，即系啲绿啊，哇，咁样样， 即系好似荧光棒 咁细嚿咁。一嚿一团咧，定系点啊？呢个 好似汽水罐咁大少少，长方形嘅。 啊，即系好似你系咪呢个年代啊？唔系我哋嗰年代，咪就魔翡翠唔通呢啲系？ 真系 咩？一套电影嚟嘅。哦，咁样好啦，嗱，咁啊，又听阿立分享咗一啲咁嘅经历，未学噶嗰时佢吓、啊、准备学啊嘛，准备学嘅之前一日系嘛？ 系啊， 系啦，嗱，咁我转头翻嚟咧，会有啲一个。叫做朋友又系，即系又算信朋友咁样啦，就喺七月呢个期间咧，就屋企发生咗啲事嘅，就咧咁啱咧，佢闭路电视咧，屋企嘅 cam 咧就影到一啲嘢嘅，咁啊转头咧就会播俾你睇啦，嗱咁唔好行开啊，喺第三节播俾你睇。